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5月6号将平壤科学技术大学运营相关人员美国公民金赫松以从事对朝敌视行为的嫌疑依照朝鲜法律予以扣留。目前有关机关对金赫松的犯罪进行具体的调查。